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此时的上书房，吉利听着寒夜口中说出的话，握着玉笔的手颤颤巍巍，大滴的浓墨溅在明黄的圣旨上，一脸呆滞地看着寒夜，一副被吓住了的模样。 殿下，您要 发什么呆？本王让你写就写，不过是一封罪己诏，罢黜本王为庶民，永不得入大晋朝堂罢了，又不是要本王的命，你这么婆婆妈妈做什么？ 吉利知道殿下不会娶墨霜公主，可怎么都没想到寒夜最后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来。 自贬为庶民，那殿下不就永远都没有再入朝堂手握山河的机会了？殿下，请您三思啊！就算是不为了先皇一辈子的期冀，如果您放弃了皇族的身份，您一身报复怎么办？您将来和摄政王又怎么办？ 吉利自小跟在寒夜身边，知道他亦是满腔抱负，想做个不世明君。更何况帝子元已经是大晋位高权重的摄政王，如果寒夜自贬为庶民，就算帝子元不介意，可大晋朝堂和北秦东迁的闲话又岂会少？ 当初本王如果命丧云锦山，一抔黄土，一副枯骨，又何来的今日？报复也好，子元也好，本王都无力回天。林殊和敬善两条人命是本王欠下的，既然欠下了，就应该还。吉利，去你旨吧，明日早朝本王自会宣布这道圣旨，解北秦国书之困，打破西北的战时僵局。 寒夜的吩咐响起，虽无可奈何，却掷地有声。吉利无力辩驳，只得样样地起身去拟旨。 欠下了是要还，但这不是你一个人欠下的，岂能让你一个人来还？他要求娶的是本王的夫君，答不答应自然要问过本王的意思。 上书房的门被人推开，弟子元一身大红屈居，披着雪白的狐裘立在上书房门前。他朝里头的寒夜微扬起下巴，一双灿若星辉的眸子里满是桀骜的色彩。吉利就这么看着霸气威武地出现在上书房门口的弟子元，差点眼泪逆流成河。 子元，这件事你别插手，当初欠金山一条命的是我，为了安宁和施老元帅，你和郑岩准备了这么多年，如今郑岩的军队都打到北秦王城前了，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欠下的。 你说什么呢？什么叫你一个人欠下的？当初要不是为了我，你会把自己一条命差点丢在云锦山上？韩爷，我告诉你，云锦山那种事我忍一次可以，但这辈子你也别再给我整出第二次来了。 弟子元眼睛眯了眯，朝桌案上才提了几个字的空白圣旨和玉玺看了一眼，露出几分煞气来。 你打算干什么？下罪己诏把大晋亲王的身份自己给免了？我性子不怎么好，当年的火都还憋着，你别再鼓捣着我全给发作出来了。 还是摄政王最了解宣王殿下， 都好些年没看见这般不讲理的子元了。子元，我是不会让墨霜做我的侧妃的。 哼，废话，我的夫婿也是他能肖想的。寒夜，你平时那么聪明，怎么一下子就被敬善和墨霜的救命之恩蒙了心智啊？他身为一国公主，又有摄政之权，在两国交战的时候说要嫁给你，难道你以为他真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心意和喜恶吗？ 我自然知道，如今大晋皇室里手握重权的成年皇族只有我一个，她嫁入宣王府为的不是私情，只是想要一个两国皇室联姻的名分，为北秦皇室将来的存活多一份筹码。 你倒还不算笨。 弟子元解下薄裘， 递给一旁狗腿的吉利，怡怡然坐在椅子上给自己倒了杯温茶。 说到底，他是不信任大靖，也不信任我。你对靖山和他始终有一份还恩之心，又相处三年，他知道你是个仁德谦厚的性子，所以只要大靖接受了北秦的求和国书，他并不担心你日后会反悔。但问题出在，你也知道不是吗？问题就在于，你虽然位高权重，但只是大靖的亲王，并不是大靖的帝君。你的人心虽然让他可信，但他并不相信你能主宰整个朝堂。还有我。 韩烨没有出声，安静地立在窗下听帝子元说。一旁的吉利早就一阵手脚冰凉，不敢发出一点声响。两王临朝，说出来是桩美谈，但又何尝不是当时韩帝两家各不相让，势均力敌的结果。这两方势力甚至都不是韩烨和帝子元能完全不顾及的。帝子元选择两王临朝，是因为对于现在的他而言，整合国力发兵西北，为当年一战比作皇帝更为重要迫切，对韩烨而言亦然。但一个强盛的王朝没有能一言定天下的君主本身就是荒唐的。两王临朝虽然暂时缓和了朝廷争斗，但势必不能长久。恰如这次，莫双的请求虽然突然，但其实对旁人来说无关痛痒，不过是一个摆在明面上的侧妃罢了。既能堵住天下悠悠众口，还能让人赞一声大靖皇室的仁德。左右将来的大靖国君绝不会出自北秦血脉。若不是顾及帝子元的威势，韩氏一派的朝官早就上奏韩烨接受这封对大靖百利而无一害的国书了。但就是因为帝家权势滔天，才让整个朝堂蔫了吧唧的进了声。最早发现不妥的必定是处在朝堂中心的韩烨，所以他才会快速下定决心颁下罪己诏，明面上是为了解决莫双的请求，实际上却是为了更长远做打算。毕竟一个冉冉上升的王朝已经迫切要有一个英明睿智将整个朝堂能握于手中的帝王。韩烨叹了口气，走到帝子元身前来，在他头上拍了拍。 子元，老师把你教得太好了，我想做的事半点都瞒不过你。 哼，跟你说过了，上次云锦山上你做的那些蠢事是最后一次，以后出了事我们一起解决。我啊，又不是哪家贵府里养出来的小白花，经不得一点折腾。怎么，在你眼里我就这么不经事儿？ 不是。 韩烨哭笑不得，只好笨拙地在帝子元头上又顺了顺毛。帝子元眼一眯，露出明晃晃的狡黠。 况且你以为那道要嫁给你作为侧妃的国书真是给你看的？北秦的摄政公主可是聪明的紧，她知道如今的大靖不是你一个人能做主。她这封国书啊，明面上是送到你跟前来讨还救命之恩，实际上是要告诉本王，本王看得跟眼珠子一般的夫君是被他和敬善所救，本王欠他和敬善一份天大的恩情，如果想要还这份恩情，又想兵不血刃地拿下北秦，就让本王拿出该有的诚意来。 韩烨神情一怔，头一回觉着自己怕是不太了解这些姑娘们突破天际的诡异思路，但看帝子元这副理所当然的模样，又实在不能说他猜得不对。 那莫双到底想做什么？ 帝子元在一旁的桌上轻叩，木桌发出沉顿的声音。 唉，他不信大靖的朝臣，也不信我。那我就必须做些什么，让他全然相信北秦归顺大靖后能子民得保，北秦皇室能平安而延绵地留下血脉，这才是北秦摄政公主真真正正想要的。 想来也是，若不是根本不信任如今的大晋朝堂和帝子元， 以墨霜的心情，又怎么会在国书里呈上这条根本不可能做到又伤情面的请求？当年晋神的占星之术，竟也不是无的放矢。我确实成了紫渊这颗地心的唯一掣肘。唉，想不到我和紫渊这些年因缘纠葛，竟在天命上也殊途同归，又各自约束。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